Thank you.

슴마저가르다는나라소리온의아나는오래있어딘차야그바라스디모만나와와그바냐사나다이나근무와그사미이바누바라디따보석디모방하나아두하사사드나라와이는스노사비하다비드나누와누웨이도야예능안만다이이바자리웨이고라누이래다선딘단반딘따아이말란도리열만디사스딘만다아저스나디야사다리바이마인나시가가라판비야근나긴중라이우리마누바라깊가보속디와방하나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 春

shakda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ya adina hila, akhar duna lawhalin na batali, basi wala ulila. Ala hita mafish yihit bayek lai,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busa. 我来爱老为地我不记我把一家路上 冰激也堵塞也堵塞谁来不是不散 我来爱老为地我不记我把一家路上 白西也堵塞我把一家路上还有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不是不是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不是不是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西德，那些的男孩离家三千多，暖心又爱全部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祖国。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哎，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也真乐，哎，严肃又活泼。地方

紧握父老的手，心对心敞开，说着乡亲的话，情与情和爱。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到我双脚不走完。 下去，奴家在。